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每天晚上9:30，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体坛夜话。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王毅和林苑邀请来赵宇，我们三个人圆桌，当然是一长条啊。如果您看到视频直播的话，会发现我们是这么坐着的。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直播间里面的情况，节目的上半段最后呢，说到到底我们国家队现在是走飘忽的战术更能够见到效果，还是真正的说所谓挖掘出一个目前人员组合当中的最强阵容能够有效果？听听王毅怎么说。 其实我觉得这个飘忽的战术，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对于国足这三场球这个所谓的飘忽战术来讲，是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 被动的。 是被动的。因为这个被动我觉得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呢，就是球员球队的技战术能力的这个层面。就是你比如说一开始咱打澳大利亚，说轻敌了，我觉得这个呢，以我为主，在某种意义上面对澳大利亚这个球队的时候，咱们选择以我为主，咱们就没有把澳大利亚看那么高。其实也是包含着一点点轻敌的这种意思的，或者你前期的准备不是特别好，是吧？你没有分析人家， 是另外一种表述，你前期准备不好这样的一个 现状。然后呢，我就以我为主，后来发现以我为主不行。不行之后呢，这种心理上的被动的变化就开始出现了。那我技术能力不行的时候呢，我是不是改变一种战术打法？我打日本我们认为比澳大利亚还强，虽然他当时输给了阿曼，对吧？但是还觉得他是最强的，那我就要收回来，用另外的一个极端的方式， 高估了日本 的状态，是吧？然后打完日本之后呢，又觉得一看两连败了，是吧？我们必须得赢，而且面对第六档的这个越南，这时候呢又得变了。我前面这两场比赛的所有的打法都是不能拿过来打越南的。如果你要那么去打的话，其实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结果，依然是承受巨大的压力。虽然现在3-2赢了，咱有压力， 也有压力。 备战的时候，球员和教练的心态，他肯定是有，他也是又是一个被动的调整。他都是在这种被动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是源于建立在就第一场比赛，错误的预估了双方的实力对比之后，整个的自信心产生了不足，动摇。所以面对不同的球队的时候，他总在不断的摇摆，我是要守还是要攻，还是要这个全线的回收，还是要怎么样，在摇摆，所以显得特别的飘忽。我是这种感觉。 你是觉得他那个飘忽是 被动 造成 的， 是自己一个是实力上原本你就不具备非常稳定的阵容打法和你的这个技战术特点。就是你可能我觉得李铁一定是演练一套属于他的东西，但是发现呢，在40强赛的时候能用，到12强赛的时候，你这东西用吧，你用不上，就是你总是处处受制于人。就这些东西有点是，你不能说全盘自我否定，但是他开始犹豫，我认为，然后就开始左右的摇摆，然后面对不同的球队的时候又变。所以刚才和赵宇也提到，就是三场比赛三种不同的这个感觉。我觉得打下一场沙特，我们也说了，人家那是一绝对的主场，有观众的， 实力也绝对强。 沙特3连胜是吧？他的这个高位的逼抢也很凶，比我们又年轻个平均年龄3-4岁，他又能跑，所以这些东西你把信息一下加给这个队伍，他可能又会变。他又会变。 就 这个飘忽，就是反正我实力不够，然后呢，我试着来吧。 是这样造成的， 我觉得是这种感觉。 但我总是觉得大家都认为中国队的实力不强，包括我们的对手，包括我们这些看中国足球的人，那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有这种像你说的第一场轻敌了的这种结果出现呢？ 其实我觉得轻敌是，就真的我认为是源于对于对手的不够了解。就是在这场比赛之前，我们进入了40强赛之后，几乎大家都是信心满满嘛。就是我们又杀进了40强赛，最后一波连胜进了40强赛，我们要在12强赛怎么样怎么样。对于当时的那支澳大利亚队，我认为分析的真的可能不是很透彻。我们所有的分析的一些信息，包括传递出来的信息，都是这个队有队员受伤，这个队有人在澳超不愿意来，然后这个队从海外来了之后到达赛地没有多长时间的集中备战，都是这样的信息。难免就会在心态上出现一个问题。我觉得 中国足球这个自我定位这个问题左右摇摆这么多年来一直就在持续是吧， 我觉得就是说就包括咱们比赛之前啊各种各样的新闻出来，就是谁又什么出现了这个疫情的原因啊怎么着来不了，可能队员嘛心里啊会产生波动，这个时候你教练组在做什么，对吧？教练组其实你我看也有这个新闻说教练组又认真研究，你要研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应该把每一个澳大利亚每一个球员他能来的球员都研究透了，其实更重要一点我觉得还是没有准备好，就是没有完全把这个十二强赛怎么踢，节奏是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十二强赛，我觉得全队都没有做好这方面的准备。虽然说里皮带着这个咱们踢了上一届的十二强赛，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看人员发生了特别大的这种变化和调整，包括上一届的很多主力基本上都不在了，有些主力即便在他也踢不上这个主力十一人的阵容了，包括我们现在的教练班子又是一个全新的，他并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比赛，中国足球已经有很多很多年没有踢过这个最亚洲最顶级的赛事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觉得就是心理准备不足，在这个比赛真正十二强赛怎么踢，大家可能之前有一套准备的方案啊，之前也对澳大利亚进行研究了，也对自己有一个评估，也可能有自己相对成熟的一个战术打法吧，到了那儿之后就发现自己这一套不合适不灵，然后怎么调整可能也来不及了，只能是说第一场就面对这种完败的这个局面，然后就像刚才一哥说的，下一场上一场完败之后下一场又调来调去，你会发现你打了三场比赛之后三个不同的这个战术打法，等我们再打第四场第五场都碰一遍之后，你可能对于这个十二强赛有了自己一个更清晰的认识，那时候可能时间也不够了， 都是靠这个 打 着来打着看， 打第一遍之后对这个对手啊对这个比赛有一个特别清晰的认识啊，时间不够了，那可能这个就是中国足球需要交的一个学费吧，就我们离这个十二强赛真的好几届，至少三四届都没进， 从2001年 没进， 对， 零这个 零四年没进零六的就开始， 等于实际上咱们算嘛，2001年击败阿曼拿到了世界杯资格，2002年打完世界杯之后， 对， 再打 就后面就一直没有 再打十二强赛的，就是上一届， 2016年， 对呀， 就是上一届， 就是之后甭管是十强赛还是十二强赛，我们就都不太行， 等于十五年你没踢过这个比赛了。上一届踢的这些人都也都陆陆续续离开国家队了， 上一届踢的这些人现在当主教练了 对，然后就是说里皮带那批人呢基本上也都陆续离开，你比如说像冯潇霆啊姜志鹏啊等等这些人基本上都陆陆续续离开了，郝俊民也坐在替补席上了，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这方面准备是非常不足的，我觉得就是说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又没有及时在这个场边做调整，又没有其他的这个预案，那你输就是很正常了。 我 们总是说这个准备不足，我们怎么能做得更足一点呢？我们这些专业的人士，包括之前我听李铁去你们那儿讲说球，说对转欧洲的球看得非常清楚啊。那为什么就是一到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就会总被大家定义为准备不足，然后没有预案，然后调整也缓慢，就是大家的专业性怎么体现呢？ 不是啊，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遇事者迷，旁观者清。可能你现在把咱们三个放在那地儿也迷糊，你这种谁躲谁都迷糊。 对， 就有没有不迷糊的人，咱能还有机会请来吗？ 首先这个没有请的计划。 对，女足现在在选帅是吧？ 男 足现在应该不会，男 足风平浪静。你这合同签到2026年还是2几年？这挺长的了。就是我觉得还是经验吧，就是咱们可能说的这种所谓的轻敌，我个人觉得啊，我的不同意见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为自己没准备好 找借口 、你什么叫轻敌，对吧？你澳大利亚说实话你这么多年了你基本上没怎么不可能赢他，在这样的情况你就给自己定位好了，就像刚才一哥说的，中国足球始终没有给自己一个明确的定位，你我到底是什么水平，我到底踢这个比赛应该怎么踢，就包括跟日本打其实也没有定位清晰，日本第一场打这个阿曼他输了， 他的这个人员情况，他的这个战术打法，你应该有所研究的，是不是一定要收回到那么去踢？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去探讨。我们打防守反击没有问题，但是你反击的战术在哪儿？你反击能不能打出来？是不是一定？我看当时中国队给我印象特别深，打日本队的时候，收缩在基本上就是所有十个人在这个大禁区前边，有点像那个菲律宾队主场踢那个感觉。但是你说这个关键，日本队他能打透你这个防线，对吧？其实那场比赛除了这个一个丢球之外，还有好些机会。日本队只是说我们 有两个门框， 对，我们被这个0-1的比分所迷惑了而已。如果说发挥好，那可能就不是这个0-1了。所以说这两场比赛都有很多这个值得总结的地方吧。 对，其实咱们作为媒体或者说作为球迷来讲呢，基本上咱们属于在比赛结束之后，咱们再往回 用从结果倒推， 看 是吧？看得更透彻。所以如果这场要是赢了如果输了越南，有可能说，哎，要不我们学越南打法，是吧？那我们可能从选材的时候就得重新再推翻了。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的第一篇稿子？ 你看看， 就是 要在中国建立。中国的叫加莱黄鹰是吧？ 对对对，其实越南我们2009年之后哈，这些青年队就一直没有赢过。 同年龄段 对呀，同年龄段肯定是没戏。 两平这个两负七平好像是，因为你想你算一算，从这个零五年这一届， 我们捋那个15年没有打过世界杯预选赛决赛阶段的同时捋一遍。亚洲的这个青年队和这个奥运队的这个就是 U22这个级别的也没打过， 国少、国青、国奥， 对 吧？就 全都没打过。 成年国家队之前的所有的这些经历，在最近这些年都是输或者平。 对啊，因为你想95年这一批，就像韦世豪啊，这个张修为啊等等，他们杨立更小啊，但是就像邓涵文他们这批，就基本上这一届往后就基本上踢不过越南队了。像张怡宁他们97年这批肯定就踢不过了。95年咱们在那个采访亚青赛的时候，越南人家是进了前四的， 对 吧？ 对， 咱们是肯定踢不过人家。那你现在该95年这批挑大梁了，咱们等于说这批人还上不来呢。97年更甭说了，更就张玉宁一个人，还是居然中国队最年轻的，都24岁了。那你看人越南啊，包括其实其他的这些球队，都逐渐是95年这批，包括93年这批逐渐上来了，我们就是上不来现在。 其实这个是现在中国足球的一个现状，也有很多的就是问过一些做青训的教练，他们也提到这个没有办法，这正好是赶上这10年左右的时间里面足球人才的一个断档。他就是从大概93到05之间这10年到12年的时间里面，这批孩子总体的人数就是少。你在可选材的人员当中，你没有那么多踢球的人可选，那你这波的成绩一定就不行。 所以虽然我们现在努到12强赛，但我们还是得处在要忍着要这个。 因为你努到12强赛，你用的是上一波的人。你用的是这个等于93之前的那一波， 89到91，你想89年这一批其实还能在这个队里边踢得上，包括87的郝俊敏还在这个队里边，对吧？89年的这个像埃克森也是89年，虽然他不是咱们这个体系培养出来，但是他是89年这批，张林鹏也是89年这一批，对吧？然后你像严俊凌啊、吴磊是91年这一批，然后包括 西 哲等等啊，对，就是这一批人，你看这个主力阵容当中还是以这批人为准。 对， 但我其实特别担心的一点就是89年、91年这一批都退去之后啊，当然吴磊可能没那么快退啊，严俊凌也没那么快，但是多数都退去之后，王申超89年都退去之后，那我们靠95、97、99这批人打天下的时候，你再碰越南队，不是说绝杀不绝杀的问题，不是说我们绝杀他，还是说被他绝杀，而是说90分钟之内你能不能有这机会？ 没有这个绝杀这个机会出现了， 对呀，这真的让我觉得有的时候挺担心的。 因为你看下一届4年之后，你89的就很难再踢了， 对 吧？ 已经32岁，对吧？32岁，下一波就36。 对啊，所以等于你就相当于你老队员就应该是91这波的队员了。 对对对， 你当打之年就应该是张玉宁他们97这一波队员，是至少你要占半支队， 95、97嘛， 对吧？然后呢，你有那么2、3个91的老队员带着踢，那你现在的这个情况就很难了， 很难。 哎，你可能只能是在指望大概就是差不多，很多的教练都说05之后。 有一批相对来讲， 我们会 人员会多一点， 多规划点 啊。 我们还有一 现在规划太难了， 啊、 因为你不能够再用高薪引入这个外籍球员了嘛， 嗯、 对吧、 啊 对？规划这个门实际上现在限薪限投这一出台，把规划这门等于关上了。 对，是， 对吧？ 那你这么一说，其实咱们关上了很多门，就是首先、 嗯、 基础力量没有了，对吧、 嗯、 这个一批一批上来的球员不行了，规划也关上了，那怎么办呢？中国足球， 所以就这一杆子你就得知道，就是说零五之后， 等到零五年出生的 零五年这波孩子，零五零七的这波孩子有没有机会在一个相对比九五九七这波、 啊、 人数基数大的情况之下出一点人才、 嗯、 或者说呢到海外去学习， 没错， 学习， 所以你说 踢踢 这个等到出人才也不能说坐在这儿等着天上掉馅饼，对吧、 嗯、 你这次比赛你说不能真的推翻青训，嗯，说跟越南的青训比我们怎么怎么样落后，但你最后发现胜出的不是还是依靠的是所谓旅欧球员吗？这还是你到了欧洲就是不一样吗？ 不来梅名宿和这个西班牙人民宿 啊，对对对，就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最后捋了半天，你那第三篇稿件，赵宇的第三篇了、 啊， 最后落脚点落在为什么我们能绝杀？为什么我们二比零领先之后被人扳上，最后我们还能够胜利？这不还是得落脚点落在这个刘洋的球员身上？ 对，因为刘洋啊，说实话咱们这个场上有不少留过洋的 啊，对， 包括韦世豪、 嗯、 但是有些就韦世豪我必须得说这场比赛踢的不是很好，就这一阶段可能都打的不是很好，有的时候联赛你说踢的风生水起是吧，这个还频频进球，当然那也都是过去老黄里了，就是说他能不能在国家队发挥的更好一些，比在联赛当中发挥的更出色一些，然后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所以我觉得这对于他的未来发展其实挺关键的。我也看这个各种各样总说哎，韦世豪该出去，就现在他这种状态，他出去之后能不能踢上球，能不能打上更好的比赛，其实我这是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了。韦世豪也喜欢七号，吴磊也喜欢七号，他真的应该好好向吴磊学习一下，吴磊真的是一个就是一个特别纯粹特别执着特别热爱足球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他出去他能成功他是一定可以成功的，就是他很多的这些经历可能我们在国内没有体会到，真的挺不容易的，他能够成功就是这种自律勤奋，在我看来我们有很多的这些入籍球员规划球员，但我觉得中国的第一球星还是吴磊，这也不是说替他吹牛或者怎么着，你看这个四十强赛也好十二强赛这种表现就是打，我给他打一个满分吧，我必须打满分、嗯、 真是在今天据说吴磊还在接受国际足联采访的时候说在西甲的比赛当中战胜皇马对自己信心提升很有帮助，说就我们所遭遇的经历，过去几个月是非常困难，小组赛前两场结束之后处于一个很困难的位置，同时我们也明白如果我们不想在这项赛事当中，如果我们还想在这项赛事当中生存下去，那么对越南就必须取胜，所以这是一个要决心取胜，这是一个抢分的机会，就是他给球队展现出来的这种精神力量不仅仅体现在这个进球上面，就是他心里面有这样的一股想要赢球的这种劲儿在，这个也是刘洋能够带给我们的一个帮助吗？ 嗯，但是我总觉得就是吴磊这个性格呀、 嗯、 他还很难当一个更衣室领袖， 对 对, 对, 对 是吧， 对对对， 他不是这个就是更衣室大哥那个性格，他可以说出这样的话给大家鼓劲儿， 嗯 嗯，但他不是那种就是特别带有煽动情绪的，你在更衣室里说所有的队员都对 对对，就是吴磊这番话他的表述你能想象他说这个话的样子， 然后 你要念出来肯定比他说的有劲儿， 他说 自豪一下是吧， 是 吴磊说这段话的时候他也是那种特别平静的、哎、那样的那种表现、啊、 是 吧、 嗯、 那你想想这要是换谁这个动员做的比较好呢，咱们这个 张琳芃 其实也行、 嗯、 其实我觉得就是很遗憾的是什么、 嗯、 就是吴磊他是一个把自己做到百分之百极致，他能做到这一点，但是他的性格里边不具备这种带领所有人，或者说就像一哥刚才说的这个休息室老大，他不是这种性格。其实我让我特别遗憾的就是张琳芃没有留洋，没有出去，然后这那时候恒大这各种阻拦，真的是特别遗憾，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损失，无锡没有留洋。 我觉得这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到欧洲踢一踢的。 无锡是可以在更衣室里面有这个， 对，无锡也是可以的，因为他现在就是队长嘛。张林鹏是可以，这俩人都是队长。如果我们想一想，这俩人都去海外踢球了，都在国外受过这种熏陶，或者说是有这种经历，不管他是不一定是欧洲的五大联赛，那我相信现在的中国队那就是打什么澳大利亚打日本有一打，真的是有一打，只是说我们现在这两个可以成为大哥的人没有走出去，那可能现在我们踢的就很被动。因为我跟张林鹏其实聊过很多次这个刘洋，就那种从发自内心的想出去，想把这件事为了理想破灭之后那种这个 失落是吧， 真的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你没有这种经历你是体会不到的，就是有的时候现在他甚至都不愿意再去提这些事，就只是把这个东西积压在内心最深处，说不定哪天又触碰起了，又动了这根敏感的神经。我觉得这个事儿恒大就应该负直接的责任，就批评一下恒大。 这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想象在国青时代的张林鹏就是有这种非常正能量的表达，非常强烈的这种进取心。如果这样的十年前的张林鹏变成今天有再丰富一段留洋经历的话，那绝对不是现在这个人。 对，其实另外一方面我觉得就是咱们留洋的选择上是不是在视野上呢也可以放得更开阔一点，或者说咱们把这个眼光放得稍微低一点，就包括我一直比较遗憾的就是希哲在沃尔夫斯堡的时间很短，也是他呢去沃尔夫斯堡的时机不太合适，如果他要再晚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去沃尔夫斯堡，沃尔夫斯堡不在德甲作为一个欧冠的竞争球队的时候，应该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机会。我们想想他当时在沃尔夫斯堡都有谁，前面德布劳内，对吧，前面像这个多斯特都是那样的那个球员，后面的那个什么罗德里格斯那是如日中天，刚刚就瑞士国脚刚刚这个上升的那个时间，他是要去争欧冠的，他不会给一个这个来自于亚洲的球员更多的机会， 那时候他基本上在德甲前三名， 对啊， 一直这个排名， 所以如果他要是去的时候呢，这支球队正好是一支德甲的中游，甚至是中下游的球队都没有关系，他可能会获得更多的比赛机会。另外其实我们可以看这个日本的球员，包括越南队的叫阮公凤是吧，他去的是哪儿？去那个比利时的圣托尔登，就是在比利时这家职业联赛的俱乐部，他是一个比利时的中游的球会，一般就九到十几名那样一个，出了一大批的日本球员，就是他其实这个俱乐部也是亚洲资本在控制的，然后呢去了一些日本的球员，日本球员跟着踢出来之后呢就到了其他的欧洲的再高一级别的联赛，然后甚至再去登陆到这个欧洲的顶级联赛当中，他们会就是日韩有一些球员他会去选择像什么比利时啊荷兰啊，相对来讲欧洲的一些二流的联赛的二流的球队，就是咱们去荷兰， 葡萄牙也可以， 对，咱们荷兰就是埃因霍温，对吧？阿贾克斯，就是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去荷兰，对吧？我 特维斯都不行， 对， 张玉宁那队没听说过，是吧？ 对吧？所以就是你看当时这个，董方卓去安特卫普，对吧？其实 可失落了，当时大家觉得不能接受， 怎么能 我们 曼联 天才怎么能去那种联赛呢？是不是？ 但是你想想，人家那个俱乐部如果拿出来的话，他的比赛的节奏和训练的节奏要是远远的高于我们的中超的比赛的，他要在那个节奏里面习惯了，那咱们在面对这个韩国、面对日本、是面对澳大利亚那种逼抢，就是你这个队伍的节奏不是也就是那样的欧洲二流联赛的一个比赛节奏吗？如果你的球员适应了那样一个比赛节奏的话，那你在国家队的处理上就会容易一点。那咱们总把那目光一下就盯在了， 而且关键这个基数很重要。如果说我们有100个在这样级别的球队当中踢球的人，我们去选择11个回来，我们整体就上来了。如果我们只有一个，那还是不行。 一个他去哪儿都好， 一个就没什么这个实质的帮助。 他在西乙这队，中国球迷都知道。 对 对，而且你想这个，你不管是西甲还是西乙，你在一个这个保级队哈，西班牙本来就是西班牙人本来就是一保级队，你不管他保不保级，你在了西班牙人，你才有进巴萨的可能性，你才有在跟皇马比赛 出现单刀的这种可能性，要不然你有什么机会跟巴萨踢， 嗯， 有什么机会跟皇马踢？你指望咱们过去在国内，你比如国安跟在鸟巢跟巴萨踢一场，那个比赛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对吧？那是一个表演赛，它没有任何的意义。所以说， 我们总说中国足球需要走一段默默无闻的日子，就是你从青训是默默无闻，你从旅游也同样如此。你有好多人都去那儿，没有那么多关注的时候，你慢慢的这些人数增加了，你再回来看啊，就很好了。现在呢，我们跟很多项目都一样，包括个人项目也是，如果你出了一个顶级的冠军，其实对其他人来说未必是个好事儿。所有的资源都去跑到这一个顶级冠军这里，其他的人大家的关注度，他获得的资源就会变得非常的压榨的空间非常小， 被压缩了，啊， 是。所以我们足球，但足球不是个人项目， 嗯， 你需要有一波的人都能够共享这个资源，就需要有一个什么人或者什么样的机构去统一的调配，是不是可以弄做得好一点。 可能我觉得现在限薪是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是到海外联赛，你挣个合人民币啊，咱们就是说你挣个差不多500万人民币， 对吧？你在国内联赛顶薪不是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那可能对于一些球员，对于年轻人来讲，他就会觉得，那我还是去海外的联赛。 那当然， 对吧？ 嗯， 我在那个联赛更健康，发展的机会更大。也许我还可以到下一个平台，我在这个国内的联赛当中，我也在顶级平台，也就是这样的话，他可能会去真正的追寻自己的梦想，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式。 对，而且如果 但是就是比较漫长， 比较漫长， 就 是 你所有的都得设， 对，就一定是这还得出现什么呀，就是还得出现成功的例子， 嗯， 对 对吧？就是说我献薪献头了，有一些球员认为我在这个中超赛场上挣的这个钱不足以证明我的价值，或者说我去到海外追寻我的足球梦想， 嗯， 然后我到那屋成功了， 嗯， 我就像这个朴智星像孙兴民一样成功了， 嗯， 一下子你看下边的小孩 就不一样 了，马上就会觉得那我要到欧洲的二级联赛，我先去历练， 对， 然后我力争进入欧洲的一级联赛， 对吧， 也会有帮助。就跟我就说有，要不是咱们就拍一部电影，就我老认为这回这个沙特财团为什么投纽卡斯尔啊，一定看了 一 球成 名， 咱们明儿也拍一电影， 圣地亚哥是吧，圣地亚哥的故事， 咱们明儿也拍一电影，也是有这么一个标志，也许有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情节过来，就 拍个动画片吧，那个更有利于这个年轻人去接受， 就是低龄化的受众哈， 哎，不光是这个低龄化，其实你看像足球小将，什么灌篮高手，它影响的不是那些低龄的那些孩子， 嗯， 他影响的实际上是这个 梦想正在孕育的少年们， 中学生的这一个时段， 对， 他们在建立自己运动梦想、职业梦想的这个阶段， 没错。 就是当时那个在奥运会的时候，我们聊过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日本动漫的嘛， 嗯， 就是聊到了日本的足球小将这部漫画， 嗯， 就有这个人说日本足球的教父不是川原三郎， 嗯， 是画足球小将， 是。对，影响了，从影响范围来说这是更大的， 嗯， 是 整个亚洲其实我觉得都受这个动漫影响特别大， 对， 包括我都受它影响很大， 嗯，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平兰听雨声也说，其实未来的国足也许没那么糟糕，还是有一些不错的年轻球员，只要好好锻炼，只是要好好锻炼了。我们就带着这样对未来美好的期许结束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今天在直播间里面，赵宇和王毅、林苑一起来聊了有关于中国足球的很多话题。未来我们也会，至少我们三个人会继续的关注中国足球，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一起来关注中国足球的发展。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体坛夜话，感谢各位的陪伴，也感谢赵宇。 再见， 再见。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了。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他。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 今天夜间风力会逐渐减小，但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夜间降温明显。今天晚上最低温度在6度左右，山区气温将会逼近0度。明天上班时，城区最高温度只有6到11度，体感略寒凉，早出晚归的朋友要注意添衣保暖。明天白天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最高温度18度左右，非常适合户外活动。但是秋季干燥，紫外线强，外出还要适当防晒，并且勤补水降秋燥。另外，日常大家呢还需要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谨防火灾。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4级，阵风6、7级，最低温度6度。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温度18度。明天早晨晨练气象指数是2，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适合穿单衣类服装。明天白天紫外线照射强度强，外出要注意防范。北京体育广播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6天，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我是金泽。今天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绿色冬奥是如何深入赛区的。从2015年北京冬奥会成功申办起，专家们为延庆赛区制定出严格详尽的环境保护考核指标。延庆赛区一次性花费600万，请北京林业大学的老师设计了植被移植技术，严格按照移植方案进行，分为就地保护、近地保护和迁地保护。目前延庆赛区的植被的成活率超过了90%以上。北控京奥公司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工作组总监梁德栋说， 成活率是90%，是综合成活率。如果是针对那些稍微小一点苗的，成活率应该会更高，基本上都已经恢复的像原来那样了。 延庆赛区还是一个100%使用风电、太阳能电力的绿色清洁能源赛区，是一个水资源全部实现自我收集利用、全部净化再利用的海绵型赛区。场馆和基础设施污水做到了全收集、全处理再利用，采取多途径雨水收集利用措施。为此，延庆赛区建立了综合管廊。 我们排水沟一般来说都是用山上的这个一些石材做的话，尽量在石材之间留了一些缝隙。虽然是排水沟，但实际上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它在排水的过程中也不断下渗，把这水留在山上，形成这种海绵赛区的这种概念。 那么，北京冬奥会场馆的所有绿色清洁能源来自哪里呢？张家口的风点亮北京的灯，成为了北京冬奥会筹办过程当中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张家口丰富的风能、太阳能等绿色能源让这片土地赢得了更多的发展机遇。目前张家口所有公交线路都更换为了绿色公交。2019年1月30号，北京冬奥组委同国家电网公司举行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场馆绿色电力供应签约仪式。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将采用100%绿色电能，支撑2022年冬奥会的绿色办奥理念。北京冬奥组委可持续性咨询和建议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周建说， 到时候在2022年在运行期间，所有的这个26个场馆，它的这个电力用电实现100%的可再生供应。那么这个的话呢，从冬奥会的历史上来看，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贡献，那么为我们的这个绿色方案那么提供很好的这一个基础条件。 北京、延庆和张家口三个赛区从建设以来一直高标准推进场馆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并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措施。所有赛区场馆全部通过了绿色建筑3星级认证。北京冬奥会赛区是真正意义上的绿色赛区。2022年春节，这些既绿色环保又专业的场馆将迎接每一位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 向世界展示中国的美丽底色。以上就是走进冬奥会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高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的9:01，体坛夜话再次和各位相见。从今年的10月8日开始呢，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的体坛夜话节目改在晚间的9:00至10:00播出，比原来的播出时间呢是提早了半个小时和大家见面。今天晚上在直播间里面跟各位见面的仍然是林苑，而在我身旁今天是王毅。 大家晚上好。 我们在每天晚上呢也是要组成这样的一个圆桌会的形式，和各位一起来畅谈一下当天发生的体坛焦点。而在今天这个周日，我们也要盘点一下这个星期究竟有哪些给大家留下印象深刻的体坛事件。 虽然说准备盘一盘哈，圆桌会，但是我们这 没有手里没有核桃怎么盘？ 我们这桌也不太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啊，今天的大咖坐在我的左手边是吧？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腾讯体育的足球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听得见赵宇的声音吗？应该是你这一路话筒，再来一遍。 这个王毅好，林苑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其实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能听到赵宇的声音，而在今天晚上的体坛夜话，大家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北京体育广播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之后以后我们正在商量是会在更多的渠道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部分。赵宇也会更多的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大家也可以选择我们的北京体育广播的微信平台。明天开始我们的听听 FM 也会在这个时段能够有更多的互动时间交给大家。 大家呢就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哈，和我们一起来聊了。那今天呢只不过还是在微信和微博两个平台当中。周日的晚上的时候，咱们就是盘点一下这一周的焦点事件。 对，没错，在周日总是要有这么一个梳理的过程。虽然想到明天就要迎来一个新的工作日，一整个星期的工作日，稍微会心情有那么一点点的小忧伤。但是呢，说到这一星期陪伴我们的体坛事件，其实还是有很多精彩的内容，我们大家一块儿来梳理一下。首先呢，北京冬奥组委在4日的时候也是通过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即将从这个月开始持续到12月的国际测试赛的筹备工作的整体情况。大家都知道，从10月5日开始，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北京冬奥组委将会在北京、延庆、张家口三个赛区的8个竞赛场馆举办10项国际测试赛、3个国际训练周以及2项国内测试活动。 另外呢，2021到2022极狐汽车杯北京市青少年冰球俱乐部联赛是今天在启迪冰雪运动中心举行了开幕式啊。作为亚洲规模最大的青少年冰球赛事，这一届比赛呢在北京的6个冰场同时进行，将在20多个比赛周之内完成1224场比赛，一共有来自于全市的25个俱乐部、256支队伍、将近3600名的小球员来参加比赛。不管是参赛队伍还是参赛的运动员，这个数量都是再创新高。 小孩们就去打冰球，大人们现在正在摩拳擦掌准备北马。不知道有多少人接到了北马的中签，你中了吗？ 我中了 啊，我就知道。 遗憾中了。 你还是中了要去跑。 中了不遗憾，应该是高兴。 高兴的事儿，但是也很有压力。今年的北马是10月31日举行，那现在按照要求，所有的大众选手都需要从10日，也就是今天起到10月31日，每天登录相关的健康申报系统来进行健康状况的申报。你今天申报了？ 申报了，那必须的是吧？今天这个有很多人都在提醒，相互提醒啊，在小程序当中呢，在这公众号当中去进行健康系统的申报，确保到时候31日能参加比赛。 10月31日，我们去给你加油。 对，其他中签的也得是吧？天天 对所有 提醒一下， 互相提醒。 但是我身边发现好像没中签的少。 今年的中签率比往年还是要高一些。 哦，就是报名的人数因为限定在一个 比较 有限的范围， 31号比赛，就是从今天开始，10月10号到31号这21天的时间里面呢，必须都在北京。 对， 所以这样的话就有很多的大众的跑者，尤其是外地的一些跑者呢，可能参赛难度就会增加了。今年的北马中签比往年要容易一点啊，但是也有没中的， 嗯， 也有没中的， 也有 没中，也有晒没 中 的，特别高兴的晒了自己没中。 好，这回成小众了，没中成小众。 对， 那你第一次北马对吧？ 对，对， 嗯，加油 啊！总会有第一次的， 总会有第一次的。一旦 我算是资深北马，我04年你们就上大学的时候就跑一次， 跑过啊，04年。 但是当时跑的是一个特别迷你的这个。 对，04年不是这个全部都是全程，它有那个 迷你、 全程、半程和迷你 的 那个是吧？ 但是我们因为当时还没这么热，没这么跑步，没这么热，就是上大学这个班里是要摊派名额的，我属于是被摊派上的 啊。你作为北京体育大学的学生，要参加这个。 这是一个 北马活动 故事了， 哎，好像今年这个体大咱们校长还有带着北体大的一个跑团呢， 是我们当时也有， 啊， 还举旗子呢， 啊， 就每个人就扛一个北体大的大旗子，啊， 你当时跑了多少？ 好像 反正跑完了 10公里左右。当时因为没有系统练过，当时跑完腿都直了，所以说这个不管咱们谁去跑，还是应该提前准备一下，尤其是这种半程啊全程， 嗯， 真的得准备好了再去跑。 王毅是跑全程， 嗯， 就是他没有半程， 对， 哦，没有半程， 对， 所以 现在只有 10公里， 只有全马。 对，我们那个时候有迷你马， 对， 我选了这个。 你想，你说10公里，你这腿就直了。这王毅这42.195可怎么办？ 加油加油 加油！ 就是数学不好的时候就好很多， 哦， 就算不清自己跑了多远的时候， 就闷着头跑吧， 哎， 腿可能就变成直了弯，弯了直，就一直持续的这种。轮环交替的状态。 其实这个呢也是确实是这一周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大家都在关注着北马报名和北马抽签的相关的消息， 嗯，就和我们自己或者和我们身边的人会有很多的关联。 对对， 嗯，另外其实上个星期说到这个一周盘点的时候，会有像这个苏迪曼杯啊什么这些比赛啊， 嗯， 包括女篮啊什么这个大家都关注， 嗯， 这周其实乒乓球就开始有这个比赛，是乒乓球俱乐部联赛，10月3号晚上开始。是的， 早晨我们上节目的时候还提到了呢， 嗯， 就是乒乓球队的这些高手们啊， 嗯， 是确实很厉害，就全世界的这些高手基本上都集中在咱们这屋了嘛。 对， 所以乒超联赛打得相当的激烈。3号的时候就开始打响了， 嗯， 男团9支队伍，女团6支队伍展开了第一阶段的循环赛。第一阶段呢是在昨天全部结束，山东鲁能男队、女队都是全胜的战绩获得头名。那女团和男团的冠军会在12号，就是周二的时候产生。 对，那苏迪曼杯比赛结束之后，羽毛球这边也有新的比赛，是尤伯杯的比赛，当地时间9号在丹麦的奥胡斯开赛。中国队是在第一场5场全胜战胜加拿大队之后呢，第二场比赛今天进行，北京时间晚上7:30开始的比赛，中国队是面对马来西亚队。那今天是陈雨菲的首秀日，然后呢贾一凡要和黄东萍搭档出战第4场，陈清晨今天是休战的，也是在对手不同的情况下稍作调整，目前中国队是领先的，也会继续关注中国队的表现。 嗯，另外呢 CBA 在下一周也将会打响了，在16号的时候 CBA 就将开启新赛季的比赛，比赛呢是在诸暨进行封闭的赛会制比赛。那在8号的时候，北控是在北京红鹤国际体育中心，也就是他们的训练基地进行了赛前的动员，主教练马布里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包括队中很多的年轻队员也都是对于新赛季呢表示了他们的期待。另外在今天的时候，咱们北京首钢男篮也已经启程前往诸暨赛区来进行赛季前的最后的准备了。 嗯， 而在16号的时候，北控队首战是面对山东，而北京首钢队呢会在17号的中午11点，中午的比赛可能对大家来讲不是很友好看比赛， 嗯， 对吧？中午11点的时候呢来面对江苏， 其实是对老板不太友好，大家拿手机偷偷瞟呢。 17号是礼拜天， 哦， 中午其实还可以， 那还可以啊， 只不过就是中午有时候咱们周末可能会出游啊什么的， 嗯， 对吧？你中午这个时间看比赛，就是带着孩子，对吧？ 嗯， 这带着什么女朋友出去，你跟这看个手机， 就显得 声音就是啪啪啪啪 对，求生欲并不是很强的样子，是吧？ 听听广播， 可以听听广播， 对对对，戴上耳机是吧？ 对对对对， 也不知道在听什么呢，那还是 导航。 导航 感觉还是并不是很投入到这个周末的生活当中，但是呢随着天气慢慢的变凉，大家就觉得这个活动从室外转到室内，篮球的比赛就要开始了。 其实我建议哈，就是周日的时候干嘛去呢，划船、 嗯、为什么呢？ 因为再不划就划不了了而且划船的时候 现在已经挺凉的了， 你说你坐在船上、 嗯、 拿着手机看着比赛吧，不招人恨对吧？ 王毅出了这个招，看看是不是在周日的时候会引来一波这个划船的热潮大家到了码头发现船都租不上，每个船上都支着一个手机在关注着新赛季的第一轮的 CBA 的比赛。 十一长假的最后一天的时候去朝阳公园就划船就租不上 哦， 奥森也排队我知道就是奥森那个水面上南园水面全都是船， 错峰多么的重要。我是九月三十号去的， 后来我们就改了皮划改了皮划艇，皮划艇可以、 哦哦、这样有更多的选择吧。 这就说明什么，全民健身真的是、 嗯、 哎越来越热，我觉得 对，大家也要关注更多的可以让我们真正去参与的体育锻炼体育运动是吧，来提高自己平时日常休闲生活的质量。那除了篮球这边，说说足球、 嗯、 足球这周真的是非常的热闹，这个欧洲国家联赛现在也进行到三四名决赛，马上就是该 打着 呢 对，现在正打着呢，对，然后明天是决赛了啊，这是火热的比赛正打着的，然后感觉有滚烫的这个热资本也涌入到了俱乐部当中， 主要是热资本离开了咱们的联赛。 对，那但是这个热资本我觉得实在是这个数额大到难以想象，我就想你之前有人做这个科普的视频，给讲这个宇宙当中的各种星系，比如说把地球比作石榴的一颗籽儿，然后呢更大的这个行星的大概是达到石榴，然后更大的呢是达到这个篮球，然后更大的是一步一步的比着去找到我们更大的宇宙当中的空间。我就感觉这一次沙特的这个富豪基金进入到纽卡斯尔，就有一种和其他之前的这种富豪进入到俱乐部这样的一种比较的感觉，是不是 什么天狼星什么 啊？对对，他就已经属于是那个很几百倍量级的这种资本进入了， 太阳挺大，然后就变成那个， 对对对，就有一种这种看这样的科普视频的感觉。这次就是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在当地时间的七号晚上宣布，他们和几家什么其他的一起投资集团完成了对纽卡斯尔俱乐部100%股权的收购，收购金额达到3亿英镑。 嗯，另外呢，中国女足这边也是在当地时间的8号，在咱们北京时间哈，应该是8号、 嗯、 发布了通知， 对， 宣布启动中国女足的主帅选聘工作。选聘工作呢，其实要求的非常的细。包括中国国籍，年龄低于60岁，同时呢要有执教的一些相应的履历，U19以上国字号队伍的主教练，女超联赛的主教练，中国足协顶级联赛的主教练或助理教练，其实包括有还有这个 教练员资质的 职业经历、 嗯、 职业级教练员证书， 对， 一共应该是5项的规定。 对，但他那些条件当中是满足条件之一就可以、 嗯、 他是列了几个并列的选项可以让大家去选择。在之前刚刚看到的时候是前天晚上的夜话节目当中，我们在说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当时找的是天鹰还一口一个说，哎呀我姐要怎么能选上这个，但是现在看起来不一定是姐，有可能是哥了。 对，现在好像最新消息好像赵锦哲是吧，是可能性最大、 嗯、 一个大哥走了，另外一个二哥又来了、 啊、 贾大哥这个离开了这个一线，然后赵二哥又重新交了这个简历、 嗯、 关于女足这个事儿，我们可以待会儿跟赵宇再好好的聊。但这个星期我觉得除了关注女足的这个主帅的选聘，因为毕竟是13号还是14号才面试呢、 嗯、 现在说你要从今儿堵在足协的门口，你也见不着到底去面试的是哥还是姐、 嗯、但是早晨上节目的时候还有很多的朋友觉得就是水行侠水着没有参加竞聘也挺遗憾、 嗯、遗憾 啊。 其实就是这件事情感觉，哎，这个来来回回我们待会儿再想谈， 一会儿可以详细说。 我插一句，主要是你堵足协门口 啊，他不一定把这地儿、 嗯、 面试地儿放到足协， 对，没定下来 给你。然后还有什么呢，他有可能直接从停车场直接上到这个办公室里， 人家有电梯， 有地库， 有特别的招对付他们。 那听这意思，你是打算要去赌一下？ 没有，我没打算赌，因为我肯定赌不着。 然后另外这个星期关于足球，除了女足这件事情悬而未决，到下个星期才能够见分晓之外，肯定大家还要说回到男足，终于首胜啊！ 嗯， 十二强赛的首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啊。大家在关注了那么长时间之后呢，七号当地时间七号举行的这个十二强赛的第三轮比赛当中，中国队是凭借着张玉宁和吴磊，是不是也应该算是王申超的进球，然后最终3-2战胜越南队，拿到了这届比赛的首胜，十二强赛的首胜。 其实吴磊在赛后他自己说自己没踢着那个球、 啊、 是吧？ 对呀、 啊。但是好像官方最后还是认定 你就踢着了， 对，你就是踢着了啊。 碰一点都算踢着， 他是 擦着一点都算踢着。 想给王申超挣一个吗？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真的意识到自己可能没踢着，但是我也没看那个就是慢镜头啊，但我感觉应该是蹭着了。 因为当时这个比赛的慢镜头，他几个角度啊，不是特别的清晰，就是看到他有没有碰到，至少说没有明显的让球有一个变向啊。 就所以说吴磊觉得自己不算 没碰着、 啊、 是吧、 嗯、但是我觉得算谁的无所谓，这个球 反正算中国队的 就行，对，进了就行了，不是乌龙球，而且是咱们这个努力把这球打进去就够了。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在盘点一周的体坛焦点的时候，也想聊一聊在这个星期当中什么赛事，哪一项体育事件让您的印象最深。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和微博平台来跟在直播间里面的赵宇、王毅和林苑展开交流，听听您的观点。这个星期赵宇印象最深的本行还得是 对这个国家队比赛，因为看这个比赛确实就是很长一段时间啊，尤其是这个咱们2-0领先之后，可能打的都不是很好看，包括上半场咱们进球其实都不是很好看，有一种昏昏欲睡的感觉。突然呢，到了这个丢俩球之后，立刻就这个觉得哎呀，怎么变成这样了？就清醒了，你知道吗？然后。再到最后这个球绝杀球再进就彻底睡不着了，本来还想这个再睡一会儿，结果因为这个绝杀球进了之后彻底是失眠了，就觉得这个 你是哪边的， 我不是哪边，就是觉得这个比赛啊踢的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想你2-0领先成这样了是吧，这个手拿把攥，这比赛肯定拿下了，没成想10分钟之内被对手进了俩球，怎么我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困意全无，怎么能踢成这样，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被踢平，然后到了最后一分钟又绝杀了，我这个思想啊是来回来去的波动，因为什么，就干这行你就得根据这个比分啊或者说场面，你想你这个赛后说点什么写点什么，结果这个之前准备的想说的全都被最后这个球给打乱了， 用不上了， 对，又得重新想一套这个比赛自己的想法。说实话我觉得就即便是他这个最后绝杀了或者说是这个曾经有2-0领先，我觉得这比赛踢得挺差的，不是说挺不是很理想，那为什么开始觉得这个上尤其是上半场你哪怕进球了或者怎么着赢着呢，也觉得昏昏欲睡，就是咱们没打出自己的东西，也首先这你说配合其实我觉得失误还是比较多，另外呢你究竟想怎么踢，这个说实话这个踢出了这些比赛内容打不了一个特别高的分儿，可能总有人说赢了就行了，那是赢了，但是你怎么赢的咱们必须得要这个掰扯掰扯，还有一点赢的对手是谁，是越南队，越南队说实话你就应该赢，虽然说越南队进步特别快，但我觉得中国队怎么着这个实力还是比越南队之上，而且我们还有这些入籍球员的帮助，其实我觉得赢是正常的，只是说现在你以这种方式的赢会让人觉得这个赢本来可以打一个90分的赢球，你现在就只能打60多分或者70多分，说实话我觉得打一个及格分也就是正常的，就是大家别被这个所谓的绝杀然后又这个情绪高涨就觉得我们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反正就那天就是这个情绪思绪来回来去左右摇摆了好几次，然后觉得最后就睡不着了。 就相当于赵宇一个晚上写了3篇文章 啊，对，没错， 预备最起码预备了3篇文章， 就是昏昏欲睡的那个局面一篇， 对， 然后呢2-0觉得打得不错是吧？ 没有觉得打不错，最起码这个结果不错， 结果还可以、 然后二比二又一篇， 对 啊、 嗯， 结果最后绝杀了之后重新写， 是，对，就是因为这个，你想就是为什么当时失眠，就是因为你想的东西，所有东西都我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嗯， 我觉得这比赛可能会踢得特别难， 嗯， 然后比如说上半场也进不了球，到下半场很长时间也进不了球， 嗯， 然后可能最后比分会踢平， 嗯 嗯， 但是没想到这个剧本完全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他会，我们会开始打的还可以，后来又进入僵持，然后最后进球，连续进了俩，这都是我没想到的。因为说实话，我觉得可能越南队会这个，比如说打这种铁桶阵啊，打防守反击，因为他的这种小快灵很适合打反击。反倒是中国队呢，我觉得会攻出去，但攻出去可能就是过去啊跟菲律宾比赛给我落下一个这个心病也好，心魔也好。尤其是在 菲律宾比赛， 在客场，我在巴克洛德看的时候，就是菲律宾的摆一个铁桶阵，中国队没有任何办法。 嗯， 我觉得越南队肯定会借鉴这么踢， 啊，在他自己的主场的时候，那个， 嗯， 对对对。 但越南队的心气就跟菲律宾队不一样， 嗯，而且不太一样，就是两支球队都攻出了踢。啊，越南队还能打出这种小配合来，所以说跟我想的不一样的这个比赛就看的，就是看看他怎么踢吧。然后中国队呢，可能在这个越南攻出来之后，开始哎压迫的还行，后来呢又回到这种比赛出现失误更多的这种局面，就像我刚才说，有点这种昏昏欲睡的感觉。你后来没想到进球了，进球之后进了俩，这个是绝对没有想到的，然后又被扳平。你想这个所有人，我觉得这一晚上除我不知道二位怎么想啊，反正是我是所有都猜错了，我是一个就是全程猜错的这么一人， 嗯，所以就是全程看着比赛，生生的把自己本来有点要困意的这种状态慢慢的给调动起来，一直调动到比赛结束之后，久久都 对 不能够 平静。主要是什么，就是中国队啊，这次在这个十二强赛他三场比赛打了三个不同的阵型，不同的战术体系。第一场比赛跟澳大利亚按照我们过去四十强赛的踢法去踢的，就是说还是以我为主， 嗯， 后来所谓的这什么这个低估对手，我觉得那都是借口，那就是托死，那不可能的， 嗯， 他就是想以我为主那么踢，后来发现不行不行呢， 嗯， 紧接着又走了另外一个极端，跟日本踢呢就是纯回来防守，连反击可能都放弃了， 嗯， 然后跟这个越南呢可能又是另外一种踢，他这个四二三幺是过去咱们在这个四十强赛也没踢过的，就是又是一个全新的打法， 嗯， 就是我们三场比赛使了三个打法，三个阵型，三个不同的人员组合，就是你下一场打沙特，现在我还是处于一个困惑当中，你究竟要怎么踢， 嗯， 对吧？沙特其实应该说是非常的强了，甚至说在他的主场赢中国队应该说是我觉得啊， 嗯， 很轻松， 嗯，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而且李铁的这个训练啊战术啊一直是保密，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执教一直都是对外保密这个阵容啊战术打法，那你接下来怎么踢这个中国队，其实让我觉得始终是有一种飘忽的感觉，你猜不透抓不住，所以说这个跟越南队的这场比赛就让我一直困惑了九十分钟，这是我可能这个关注中国队以来最困惑的一场比赛，嗯，全猜错。 就是作为即使是这么了解球队的跟队记者，嗯，在四十强赛阶段一路跟着球队走下来的人，到了十二强赛一开始也会有些摸不着头脑的感觉。 对，你像这个里皮带队那个时候，嗯，咱就说里皮，他是有的时候经常啊，赛前开放十五分钟就给队员发背心， 嗯， 然后这个谁哪十一个人拿着背心，你基本上能猜个八九不离十，第二天也基本上按这么踢。李铁是不可能，但是即便是不可能，他在四十强赛的时候这个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按照这种就过去比如说四三三呀这个四四二这种踢法，一直 整体还是比较统一， 对，一直没什么变化。四十强赛你也可以猜透，就唯独到了十二强赛，包括可能也因为他在海外待的时间比较长，现在都待了一个半月了，咱也摸不着他。然后就是这个到了十二强赛之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是不清晰，另外一个是猜不透，这个可能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让对手猜不透，但其实说实话你这个实力不是特别强，你让对手猜得透猜不透并不是最重要的， 你实力到不到这种三场比赛打三个不同的战术不同的打法， 反正我觉得他三场比赛完全不太一样， 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可能还得变， 对，肯定得变， 对吧？因为下一场比赛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场， 对，真正意义上的客场，而且沙特队的客场真的很难打， 因为咱们第一场打澳大利亚的时候算咱们的客场， 对、 对, 对吧？ 对对， 是澳大利亚的主场， 中立的客场。 对， 对， 然后呢，打日本、打越南都算咱们的主场， 对， 对吧？也是中立的场地。 嗯， 到吉达去打沙特，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客场比赛了，而且有观众了。 对， 看台上有那种让人昏昏欲睡哦，那个背景 是敲敲那鼓是吧？嗯，一片白色。 嗯 嗯， 这个主场那个沙特队主场，我看日本队打比赛的时候还是挺可怕的，好像是有多少人，5万人还是6万人、啊 嗯？你包括你看赛后吉田麻也都急了嘛？ 对，吉田麻也我真的是没见他这样 直接奔着看台就去了。 对。 嗯，被拽回来之后连采访都没接受直接就走了嘛。 给我的印象，其实日本的球员他不太会跟这个观众啊发生这种冲突， 尤其像吉田麻也这种、 嗯、 在欧洲这么多年，他很清楚他什么样恶劣的球迷没见过呀。 对啊，对， 他 就是见过， 不太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 输了面上也挂不住， 就真的到急的那一刻还是要急的啊、 嗯 嗯！但是调整过后可能时间比较短。不过刚才赵宇说到，就是对于现在在十二强赛阶段的李铁有点不明白。我其实想跟两位探讨一个选择二选一的问题，就是鉴于我们目前的这种实力，是玩飘忽战，我们更能占到便宜，还是说按照我们一个既定的观察之后，挖掘出我们目前球员当中所谓最强组合能够带来的效果更好呢？ 嗯，其实赵宇怎么看啊？现在算是最强的组合吗？ 嗯、现在我觉得不算，因为现在没有一 个。现在就按赵宇说的是在玩飘忽这个状态， 因为你现在没有一个最强的组合究竟是什么，我最起码看不出来。他根据每一个对手的不同，然后再设计不同的这种人员的安排。我承认哈，你比如说澳大利亚、日本，包括这个越南，三支球队三个不同的这种战术打法，三个不同的特点，可能你就有些特别成熟的球队，或者说人员特别充足的球队，他可以根据对手的不同，然后安排自己不同。